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听众朋友们好，我的名字叫雨婷，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一名大三的学生。我的故乡在西安，一个冬天下雪很美的城市。我经常在夜晚一个人回宿舍的路上想家，想亲人，想我的猫，想上高中的时候下大雪，下课铃一响，大家都冲到外面去，到操场一尘不染的雪地上翻滚玩耍，回到教室后看到前排的男生身上的雪还没有消融干净，还会跟同桌捂嘴偷笑。像这样的回忆真的有好多好多，尤其是当一个人远离了故乡，反倒脑海里只剩下他好的一面了。然而在50年前的冬天，诗人顾城也像我一样望着纯白的世界开始想家。那个时候他跟随父亲下放到山东的农场，直到1974年才回到北京。所以那段时间他写的诗都充满着淡淡的乡愁，一丝淡淡的忧伤。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书目是顾城的诗集《我会像青草一样呼吸》，里面的诗歌都很小巧简短，却充满哲思，适合旅途路上阅读。我给大家诵读的小诗也在其中，名字叫做《赠别》。今天我和你要跨过这古老的门槛，不要祝福，也不要再见，那些都像表演，最好是沉默，隐藏总不算欺骗。把回想留给未来吧，就像把梦留给夜，泪留给大海，风留给帆。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凉，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次单纯的心灵朝圣之旅，竟引出种种诡异神秘的事件，一盘布局精巧复杂的棋局，谁才是真正的操纵者？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窃密》，作者田高希，演播爱宝。 田哥想到了李香秋是真正的败家，但是没有想到李香秋还是银河之恋的施主。 田哥将前后的事件一联系，立即明白了这其中的罪恶勾当。这是一出骗保戏，而他呢，不过就是一个跑龙套的。田哥提出了最后的疑问，说：“雷老板知道吗？”我想，雷老板大概不知道。如果他知道的话，绝不会让你参与进来。徐刚说着，脸上仍然流露出无害的微笑。雷毅的脸色苍白，像失去了所有的血液。他说：“ 刚子说，你为什么不早说呀？” 天哥冷笑着说：“是啊，说了，可就没那么多钱可捞了嘛。”徐刚说：“其实没什么好说的。我们以前是大学同学，后来他嫁人了，再后来改嫁到非洲。几年前的丈夫死了，莫名其妙就成了女富豪，于是回国当了投资商。不过那间旅馆的确是他的产业，确切地说是家。他自从丈夫死后就没有再回过非洲，一直住在那个旅馆里。他知道我的背景，所以想到骗保这个事情，自然就想到了我。但他不想和咱们这些坏人接触太深，所以选择了约翰林做中间人。我们一直单线联系，所以甚至约翰林都不知道我和李香秋认识。就这么简单，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徐刚说完又点着了一支烟，把自己隐藏在呛人的烟雾中。田哥把两箱美元踢到了一起，枪口依旧没有变。他说：“哼，你不知道我们跟这个李香秋还有一笔账没算吗？”徐刚说：“我说过，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跟咱们交易的人是李香秋。”田哥收回了枪，商务车终于重新启动了，驶出了小巷子，汇入了缓缓移动的车流。天边有乌云在涌动，一场或许是今年入夏以来最大的降雨过程即将在嘉安市发生。警察为 C 加加会馆的劫案和展馆外的骚乱案件而焦头烂额，现在又要为即将到来的大雨做准备了。这个时候，郊外，天法楼里，雷鸣正在大发雷霆。事情的起因是他收到了一封信。收到信并不值得生气，但信封里如果装的是一颗子弹，那就令人不快了。特别是雷鸣这样的人，他认为在嘉安这片地头，除了他，应该不会有别人敢玩寄子弹这种事情。所以当他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心中那种老大的地位被人撼动的惊怒就特别的强烈了。找，如果找不到是谁寄出的这个玩意儿，你们就都不用回来了。雷鸣把信扔到了手下的脸上，然后端起了盖碗茶，发现已经凉了，心头莫名的愤怒腾的又窜起来了。人都死哪儿去了？茶凉了，不知道我胃不好不能喝凉茶吗？这么简单的事都办不好，要你们还有什么用啊？再去问问小姐什么时候回来啊。雷鸣心神不宁，简奇风尘仆仆地走进来，让惊恐不已的服务员离开，他亲自给雷鸣换了一杯温茶。老板，我回来了，事情办妥了，你也别着急上货了，他们人已经在路上，你胃不好就别总管这些烦心事了。简奇说着，把一件长袖的衣服披到了雷鸣的肩头。雷鸣受了委屈般地说：“能不着急吗？ 这么大一份家业，我要出点什么事，小易他那个样子能撑得起来吗？我就不明白，我这样一个守法商人会得罪了谁啊？几颗子弹嘞？这是要取我的命啊！ 简七继续劝慰说：“啊，是我已经通知了刑警队长孙长华，他应该快到了。这种小事啊，就交给我们兄弟们办好了。” 嗯，雷一鸣沮丧地点了点头，也只能这样了。而在简七离开后，雷一鸣犹豫了一下，还是给正在办事的王亚雷打了个电话，要他尽快结束手头的活儿，回来加强法天元的守备力量。这些年，雷一鸣确实是得罪了不少的人，但是敢公然寄子弹来的却是没有一个，除了新进在嘉安市崛起的杀手组织。如果真是他们做的，那就说明张大成对组织的改造已经完成，开始准备复仇了。那么所有的事可能都要掩盖不住了。这个念头令雷一鸣惊悸不安。不行，得先下手为强。雷一鸣这么想着，立即打电话给王亚雷，不要活口。当田哥等人回到了法天园的时候，天已经彻底的黑了。五个人谁都不说话，气氛压抑。雷一鸣站在天法楼前，脸上是疲惫的笑容。你们都回来了，好了好了，什么都不要说啊，先好好休息，一切等明天再细谈。天哥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在记事本上写下偷天计划全体成员的名字，索往天青警报起专家徐刚，狙击手兼地形分析马凤元，钳工兼骗子简七，智囊兼小偷孔淑玲，电脑专家雷毅，珠宝专家周世涵，隧道专家杨豪明，还有他自己。每个人都很可疑，也许叛徒不止一个，还有那个无所不知的预言家周远远的丈夫洛桑。天哥已从最初的敬畏变成了怀疑，因为这一切更像阴谋而非超自然的力量。天哥很想再去亚东帕里的大佛光寺走一趟，但是此刻他根本无法脱身了。天哥的眼睛不知不觉中红了，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他又回忆起余胜利的死，回忆起七年前的那个夜晚，如果小队中没有叛徒，大家就不会都死。就在田哥要陷入噩梦般的回忆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孔淑玲一个人走了进来。田哥，明天有什么计划啊？田哥长出了一口气，心头的杀意尽散了。啊，到银行大厦附近勘察地形。嗯，知道了。孔淑玲说完却没有离开的意思。天哥问，怎么还有事吗？嗯，孔淑玲说，这两天呢，我一直在想你的事情，我觉得是有人在设局把你逼到偷天的计划里。天哥若有所思地问，你是说？我什么都没说。组织里的真正二号人物在雷老板这边，我怎么敢乱说话呢？孔淑玲眨了眨眼睛，两个人心照不宣地点了点头。孔淑玲接着说，特别是那个活佛洛桑，到处宣扬你无所不能，他根本就是想把你逼到绝境，不得不入局啊。田哥也早在怀疑雷一鸣，只不过一直没有证据，倒是这个周圆圆的丈夫洛桑留下的人证颇多，真的十分可疑。 田哥从沉思中醒来，想起了孔淑玲冒死才在李香秋那儿种下的电脑木马病毒。他说，哦对了，鸽子还往快送信吗？很久没有收到有用的东西了，我怀疑他已经不在国内了，孔淑玲说。第二天一早，田哥就带队离开法田园，径直去了金融街，在银行左边的金利大酒店的门前停了车。九个人是以游客的身份入住的，有老有少，衣着体面到奢华。服务生立即就把这一行人归到公费旅游不干正事的地方干部行列了。服务员们见得多了，这让田青红光满面。田哥问的时候，他回答，老子终于当上一回干部，我能不高兴吗？晚上7:40，一行九人分散独立行动，围绕银行大厦观察地形，由马凤元介绍拟定的进出线路，用的是暗语，每个人的手中都有一本暗语的册子，不知情的话乍看会以为是旅游手册呢。田哥站在银行大厦对面的地铁广场上，望着对面的高楼说，住三天，然后回去继续分析可行性，等到国庆节前一周，咱们再回来考察地形。马凤元的眼睛不时地扫过四周，似乎在警惕着什么。好了，外面的情况就这样，咱们下去看看吧。九个人再次分散，有进地铁的，有向世界金融大厦的烂尾楼走去的，不多时就从川流不息的行人间消失了。田哥和孔淑玲一组拿着马凤元画的线路图走进了地铁站，买票后进入了站台区。现在已经过了上下班的高峰期，站台上等车的乘客并不多。田哥用余光扫了扫上方的监控，不紧不慢地走到站台检修通道前，背靠着门站住了。他的手指在锁孔上摸了一把，随即插进了万能钥匙，轻轻一拧，门开了一道缝。田哥一闪身便进入了检修通道，他在黑暗中等了片刻，眼睛适应光线后转回身，孔淑玲已经站在门内了。两个人在检修通道走了没多久，就看到了那个岔道口。根据马凤元的线路标志，从这条通道进入就会到达世界金融大厦的地下。这条线路田哥上回已经踩过点了，这次主要是带孔淑玲熟悉地形，不过情况似乎有点不对。关掉手电筒，不要出声，田哥低声说的时候，孔淑玲已经关掉了手电筒。两个人悄无声息地退后，直到退到一处视觉的死角才停下了脚步。黑暗的隧道里有隆隆巨响，有地铁驶来，不过那隆隆巨响隔着一层墙壁显得幽深旷远，而在隆隆声中夹杂着一个谨慎的脚步声。如果不是之前轻微的一声咳嗽，田哥也几乎不能够发现隧道里有人。田哥缓缓地拔出藏在肋下的无柄突击刀，右手摁住正要有所动作的孔淑玲。黑暗中那个人渐渐走近了，一团鬼火似的光在他的脚下。田哥探头扫了一眼，根本看不清对方的脸。那个人在岔道口站住，鼻子用力地吸了几口气，向田哥的方向看。虽然知道对方不可能看到自己，田哥仍然是心头一跳，像是已经被对方发现了似的。然而那个人并未停留，紧了紧沉重的背包，快步地向检修通道的出口走去了。是十八原组织成员，他闻到我们的气味了。 孔淑玲低声说着，是把鼻子狗害了你，他应该也闻到你的味儿了，所以离开了。如果是我一个人，他大概就会留下来杀我这个叛徒了。 你不是叛徒，你只是向往自由。天哥声音平淡地说着，看来张大成也发现这个通道了，事情有些棘手了。 两个人由杀手十八走出的通道进入，小心翼翼的。孔淑玲担心十八会设下陷阱，天哥是这方面的专家，但七年的时间足以演化出更加隐蔽的陷阱。直到从未安装护栏的楼梯走进世界金融大厦，天哥才终于松了口气。 其他人都已经到齐了，正在马凤元的指点下观察第一撤退的线路。 嗯，你们怎么才上来呀？难道下面有问题了？ 马凤元立即猜到了这种可能性。 嗯，我们刚才在下面遇到了张大成的人，他的组织也看中世界金融大厦，他们的狙击手应该也在这儿。 田哥简单的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嗯，其实还有一个绝佳的狙击点在那儿。 马凤元冷笑了一声，指向侧对面的金利大酒店。 田哥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马凤元的意思， 如果在金融大厦设狙击点，那指向的目标除了警方外还有自己人，但如果在金利大厦设点，那指向的就只能是警察了。 天哥活动了一下右肩说，这事你自己决定，如果需要咱们可以清场把老鼠赶走。 昨天晚上嘉安市下了一夜的暴雨，此刻仍乌云密布，空气潮湿阴冷，天哥的旧伤隐隐作痛，仿佛有一把锉刀正在磨砺着他的骨头。 那个，这几天我觉得有人在盯我的梢，感觉不到好。 马凤元活动了一下脖子，眼睛里突然多了些杀气。 我也是啊，刚一回来就感觉不对劲儿，这个身上冷飕飕的，绝对是有人惦记上怎么了。 一直端着望远镜看向侧对面金利大酒店的田青也这么说。田哥挠了挠头，突然想到或许张大成也已经开始行动了，情况复杂了。 孔淑玲的事略有麻烦，不过孔淑玲对组织内成员很熟，清楚他们动手的习惯，更不用说雷一鸣这边还有一个曾经的二号人物王亚雷。 杀手们看似在暗，其实和在明处没有多少区别，唯一头疼的是给雷一鸣寄子弹的人到目前为止还根本不知道他们是怎样一个存在。 天哥现在开始明白了为什么田青一直待在香格里拉康复中心了，就像传说的那样，任何有罪的人一离开守卫之境，惩罚就会随之到来。 观察完三条撤退的线路之后，马凤元带着七个人来到了地下，杨豪明正指挥工人加紧着赶工，昨天换了一批工具，也没再对钢筋混凝土钻凿，因此进度相对快了些。 这个地方是地下保险库的专用电梯通道，如果能打通的话，那就不必在银行大厅里出现了。不过从电梯通道开始一直到下边，全部是一两米的钢筋混凝土，只有电梯紧闭脚步30厘米左右。不过下面报过4-5次警了，雷总说不能打草惊蛇，所以我们只能选择其他的进入点了。 杨豪明满腹牢骚地说着，他显然 对这么多天还没有完工的状态是不满的。田哥突然问，上次说的两米厚的墙在哪儿啊？杨浩明立即向来路上的那个拐角指去。田哥走过去，展开根据多次勘测绘制出来的银行大厦的建筑图纸，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相应的基础桩部分。徐刚解释，他也对此感到奇怪，并特意请教了曾做过银行大厦建筑监理的朋友，但据对方说，他到的时候地下部分已经完工了，监理的是设计公司的人，因此地下的部分情况不明。不过仅地下部分的施工就有一年之久，相信下面的空间不会太小的。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窃密》。 Bye. 10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0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 凉，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次单纯的心灵朝圣之旅，竟引出种种诡异神秘的事件。一盘布局精巧复杂的棋局，谁才是真正的操纵者？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窃密》，作者田高希，演播爱宝。 田哥思考了片刻，做出了决定。他说：“明天起继续扫电梯井，可以考虑用强酸腐蚀。”听到这儿，杨浩明在一旁反驳了：“这下面的混凝土都是经过硅烷浸渍的，具有较高的抗酸碱性，特别是电梯井这段，这是高性能的海工混凝土。就算用强酸进行化学侵蚀，它的各项指标也仍然能够满足强度的要求。咱们已经钻了21厘米了，看着挺快，事实上要挖到能让人钻进钻出还早着呢。”“那你说该怎么办？”天哥回头看向了杨浩明，停了片刻才说。杨浩明踩了踩脚下：“地下，凡是地下工程都会留有几个通风井的，有的用得上，有的则被埋掉了，咱们要做的就是找到它。”天哥若有所思，脚在地面上踏了两下，似乎已经感觉到脚下的空洞。或许真像杨浩明说的那样，这个地下保险库也有通风井，找到它并稍作扩大，肯定比从电梯井进入要好，但是那样却容易提前暴露。田哥很快就有了新的决定，他继续说：“抗酸碱能抗得了高温吗？先用火烧再用酸碱，就应该没那么坚硬了吧。杨浩明，你可以寻找保险库的通风井，但是要注意静音，不能够让下面发出警报了。咱们一直到9月底才开始行动，慢慢干，现在还有时间呢。”接着他继续说：“这个地方是咱们进出银行的重点，而张大成的人已经找到通往地铁的路了，相信不久之后就会摸到这儿，或者已经摸到了，不过是在等待着咱们打通路，然后好摘果子，就像阿修罗计划一样。他们这时候很烦人呐，所以别大意，这里是咱们行动成功的关键。”田哥做出了总结，然后掏出了烟咬在了嘴里，却没有点着。回到酒店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九个人各回自己的房间休息。在夜里11点的时候，田哥突然接到了电话， 竟然是妻子唐一鸣的，说家里来了个客人，希望田哥能够回家一趟。田哥迟疑不定，正要离开酒店，田青突然闯了进来，说：“出事了，出事了，香格里拉康复中心被偷盗了，梅沁雪死了。”田青脸色铁青，什么？白马没事吧？田哥立刻问，随即才意识到白马在他心中的地位。白马医生都失踪了，现在康复中心只剩下几个人了。田青目光阴冷不安，医生在我出来之前写了点东西给我，说想回去的时候再打开看，刚才我打开看了，医生预言了康复中心被偷袭，要我不必回去，还要我提醒你不要忘记最初的目的，还有我告诉你他的名字叫洛桑。田哥吃惊地站着，直直地盯着田青。洛桑？他是香格里拉康复中心的医生？田青的每一话都令田哥震惊无比，他说：“是，而且是创始人。他曾经提过，他七年前就认识你，给你治疗过，而且白马那个丫头也说过，他十一二岁的时候就认识你，还暗恋过你，好像你还答应过他，等他长大了娶做老婆。不然，你以为白马为什么要救你啊？啊，而且因为他的心理学导师就是洛桑，而且他和洛桑的当警察的妻子周圆圆是最好的朋友。这些不管哪一条，他都会尽力的救你啊。但是，现在谁能救他呢？现在，亚东游的所有疑点都解开了，包括白马的第一次出现。田哥重新理顺了事情的经过，在牧民刺松家发生的神秘莫测的预言事件，其实是周圆圆事先调查过五个人的心愿，然后让洛桑准备好，目的是让杀手惊愕一下，推迟动手的时间。可惜田哥没有收到信，也没有看到短信，因此没有出言挽留，让大家在牧民刺松家待一天。隔天，接应周圆圆的白马在接到牧民刺松送出的消息后赶到刺松家，却只等来田哥一个人，因此才会有刹那的惊慌。但在白马认出田哥后，少女的情愫萌动了，所以才有了后来一个人到家安找田哥的举动，结果却意外地救了田哥的生命。田青拍了拍田哥的肩说：“白马知道你有老婆了，难过了很久，医生说一切都是天意。”田哥的眼睛通红地说：“我不是天意，是我辜负了他。”医生知道他妻子在调查华天集团的案子后，他一直在设局，一个很大的局。医生想帮周圆圆把所有的坏人一网打尽，本来计划得很好，但没想到周圆圆会死，而他也没能从汪伟那里拿到犯罪的证据，所以只能利用你来完成周圆圆没有完成的事情。医生说你肯定会接手的，还说这是你的宿命。我原来并不相信，但现在我发现你我都没有回头的可能了。医生的话总是对的，或许他真是有大神通的先知呢。田青的语气前所未有的沉重。田哥连夜赶回家，雷一鸣的人仍然在四周保护，似乎很安全，但田哥却在家中看到了一个让他意外的身影——白马。白马伤得很重，田哥和唐一鸣都无法想象他是怎么逃出来的。白马目光暗淡地说：“是梅姐，她替我挡子弹。老师也死了，她说她因为个人的仇恨导致了很多人受伤害，这是上苍对她的惩罚。老师的研究的课题是事件的线性发展， 说白了就是根据每个人的性格来研究未来的可能性。老师发明那个很复杂的公式，几乎能够准确地预言三个月内的事件。师母经常跟老师提到你们华天集团的事，而凑巧的是，那个汪伟和李香秋曾到过大佛光寺问前程。老师借机了解了很多的内幕。本来和师母说好这次见面试探，但是没有想到袁元杰死得好惨呐、老师原以为让你参与进来就能够改变未来，但直到师母死后才发现未来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老师说他发明的公式根本就是自欺欺人，因此把公式销毁了。老师最后的时刻是含着微笑走的，我想他早就预言了自己的命运。天哥仍然不敢相信这一切。我已经想起你们来了，不过七年前你还是个孩子，我还记得你和医生都是汉人，为什么要改穿藏服起藏族的名字呢？难道你们想在那个大佛光寺出家吗？白马眼中含着泪说，是的，老师的确想出家。他常和我说，对人性的研究越是深入，越是觉得接近天堂的藏传佛教才是能够解释一切的哲学性的东西。老师每年总有一半的时间待在大佛光寺，牧民们都把他当作活佛，因为老师总能准确地预言将要发生的事情。虽然他连喇嘛都不是，老师的藏族名和我的藏族名都是牧民们给起的，衣服也都是他们送的。白马说着，声音哽咽。田哥双手发抖，可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把我扯进这些阴谋里？这么多人死了，为的是什么？田哥，你忘了你的信仰了吗？你一直在坚持的不是正义吗？唐一鸣突然插嘴了，他的肚子越来越大了，预产期就在中秋节。正义，对，就是正义，让有罪的付出代价，让无辜的得到安慰，让正义得到伸张。天哥的手不再颤抖，他问白马，洛桑预言了是谁要杀他没有？ 没有。 老师这次从大佛光寺回来之后就一直在和师兄们开会，后来师兄们和大部分病人都走了，康复中心只剩下了几个人。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应该想到老师预感到香格里拉要出事了。好吧，我知道了，你先住在这儿吧，等所有的事情了结，你的师兄们也该来接你了。天哥说着，目光坚定，让人琢磨不定。白马一时呆住了。这一刻的天哥仿佛他的老师洛桑，那种清澈和无所畏惧，仿佛看透了一切的尘世污浊。天哥连夜回到了法天园，找到孔淑玲及简琪，研究如何对付张大成。孔淑玲自荐说，我来做诱饵，看张大成会不会上钩。也好，你的存在多少让他有些难受啊，张大成有可能会出现。田科这么说的时候，眼前仿佛又闪过雪山的画面，张良时的笑，周圆圆在见到牧场时欢欣的眼睛。简琪发表意见说，但这样一来就不能把杀手组织一网打尽了，我想目光应该再放长远点，让杨豪明继续挖洞，能打通之后咱们再把隧道封上，等国庆要用的时候再推倒进入，当然这期间咱们应该派人在下面等着。孔淑玲想了一下，笑着 向简七伸出了大拇指。在天哥等人算计张大成的时候，法天园内的紧张气氛却有所缓解。王亚雷已经回来了，雷一鸣对清除香格里拉康复中心的行动成果十分满意，特别是洛桑的死，让雷一鸣有一种嗜杀般的激动。只是让白马逃走了，使雷一鸣隐约有点不安。周世涵笑着把王亚雷不在时的事也讲了一遍。王亚雷在听到李香秋是银河之恋的真正的买家的时候，腾地站了起来，他脸色涨红，咬牙切齿了半天，忽的又笑出了声音。李香秋，哼，咱们跟王伟算计来算计去，最后还是栽在这个女人的手里了，都白替她干活了，到头来还要分给她一份的钱。阿修罗计划是，恐怕偷天计划也一样，哎，技不如人呐。王亚雷在坐下的时候已经恢复了平静。周世涵接着讲述了阿修罗行动的每一个细节，以及田哥的反应。周世昭分析，李香秋对田哥有兴趣，不然不会冒被识破的危险亲自去见田哥。这大概又是一个局，只是现在还不知道李香秋的局有什么目的。雷一鸣将信封和子弹取出的时候，脸上的淡定消失了，又变成了魔鬼般的狰狞。他说，这些战事先不要管吧，目前最主要的是要查出究竟是谁给我寄的这个。嘉安市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影响极坏的居民楼纵火案、企业副总自杀、公园爆炸后，又经历了震动整个嘉安市的华天集团破产案，现在又发生了 C 家家会馆暴乱事件，虽然没有死人，但性质是极其恶劣的。但是市民们都麻木了，或者说没有时间警察了，因为六七万人下岗要自谋出路了，他们抗议过，在困苦中挣扎生存，也就对之后的街头碰撞车事件不那么惊愕了。民间对碰碰车事件的评价是，有钱人之间的事情不好说，不好研究。民间虽然是一副麻木的样子，但警方却始终是高度紧张的，甚至那根紧绷的弦都要断了，因为离国际珠宝展交会开幕只剩下不到四个月了。嘉安市近一周来风平浪静，但之前的每一起大案都还没有告破，上级领导给的压力很大，让警方焦头烂额，忙得不可开交。不过在这期间，平常发生的那些刑事案件却都消失了，像打架斗殴、流氓抢劫一类的，整个嘉安市居然连续一个月只发生了不足50起。然而越是这样，警方越是感到不安，太反常了。他们理所当然地把这种反常与即将举办的国际珠宝展交会联系起来，那颗非洲之星、缅甸王翡翠和印度之星，还有欧洲王室珠宝，哪一件都足以让窃贼们眼红。这是非洲之星的第一次中国行，一定有盗贼盯上了这批珠宝，只是警力部署出去了，大排查也做了，却毫无收获。2008年5月23日晴转多云，田哥也很奇怪，因为突如其来的宁静，很多事情都应该爆发了，但却意外地沉寂了下来。李香秋去了法国，汪伟再次隐藏起来，追杀白马的人也停止了行动，甚至张大成 也一直没有对银行的地下隧道动手。所有的人似乎都在等待，等待一个爆发的临界点。这一天，田哥起床后在天法楼一楼的健身馆运动，简七一早就出去了，他去购买田哥要的全速纽扣式的偷拍设备。这种偷拍相机属于以色列的最新的间谍用品，芯片采用最新的非金属导电材料制作，整个偷拍器上没有一丁点金属物，因此能够避开灵敏度极高的金属探测器的检查，厚约四毫米，与其他相仿的真正的纽扣混在一起的时候是很难分辨出异常的。我一直以为啊，这个东西怎么也要2020几年才会有，想不到现在就真出来了。孔淑玲一边说一边给田哥的亚麻休闲服上偷换上偷拍纽扣。周世涵把一枚还没有脱手的9克拉的彩钻装盒交给了田哥，不知道银行的二号库会不会有电子干扰，你尽量用心机小心试探，看有没有警报器。周世涵说着，田哥昨天打电话咨询过银行，对方说今天可以进库，这次田哥将单独行动，马凤元则和田青一组，他俩的目标是一号库的保险箱。三个人收拾停当离开法天园到银行大厦，在他们三个周围，许刚、周世涵、简奇、孔淑玲四个人分成了两组暗中掩护。田哥穿一件灰色的风衣，里面是亚麻的休闲服，整个人看来丝毫不像成功的商人，太普通了，但仔细看又隐约有一种逼人的气势。他独自走在最前面，马凤元和周世涵落后了30米左右，接待田哥的仍是贵重品保管箱经理曹鄂，热忱的与田哥握着手，好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签过了一堆文件之后，田哥突然想起上次从华天物理那儿拿到的那封写着网址的信，因为忙碌于活命或者其他的事，他还一直没有看过那个网址的内容。田哥想这次回去一定要上网查看一下。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窃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87.6，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Yeah, yeah,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